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29号星期二，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5和0。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今天将达到这轮污染的峰值。 今后公民办理因私出国护照不再需要提供户口本。 北京市网络编辑可以评定职称，明年2月份开始报名。 新版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明年1月1号起启用。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地铁低峰优惠政策第一天效果不太明显，更多地铁站未来有望开展同类优惠。 央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单日支付上限提高到10000元。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元旦和春节假期躲避雾霾成为旅游热点。 第30届飞天奖昨晚揭晓，陈宝国、梅婷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曹志刚是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总队副总队长，主要负责劫持、绑架、涉恐等重大危险案件，被人誉为是绑匪克星。在解救人质的现场，他如何用一枪化解危机？在侦查工作当中，他如何通过蛛丝马迹让案件侦破、打破僵局？稍后我们一起来听绑匪克星。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由于空气扩散条件转差，北京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预警，请问这次预警的级别是什么颜色的？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呢将会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演出票2张。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中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夜间最低气温0-4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有中度霾，偏南风1-2级，气温2到0-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05到225，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中度污染。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北京再次双预警齐发，启动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和霾黄色预警。 今天京城空气质量预计达到重度污染水平，为此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在昨天晚上10点钟发布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 此外，今天早晨的5:30，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全天北京平原地区将出现中度霾，能见度较低，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并做好健康防护。 不过呀，好在此次京城的重污染呢，仅仅会持续一天，明天受一股热的冷空气影响，污染呢会有所减弱，空气质量会达到轻度污染水平。 但是随着冷空气作用减弱，这污染天又将有所反复，后天的空气质量将会再次跌落到中度污染水平。 目前来看呢，从明年元旦开始，北京的气象扩散条件啊将会再次转差，又将会有一次雾霾天气过程出现。元旦当天，北京将会迎来五级重度污染，预计1月3日将会有一股冷空气赶来救场，届时雾霾又将会减弱或者是消散。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之后，北京市教委也马上要求各区教委各单位严格执行蓝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要减少户外活动，并请各区教委对预案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国内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后呢，公民如果需要申办因私出入境证件，将不再需要提交户口本，有关信息将会由公安机关通过内部网络查询。 昨天，公安部发布官方公告，详细公布了公民申办各类出入境证件的规定要求。未来，公民办理出入境证件手续将会更加简便。而按照现在的规定，公民在办理时呢，需要提交并核验身份证和户口本。 同时呢，公安部还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公布事项受理、审批、签发出入境证件，不得擅自增加申请材料。 此外，在这次公安部发布的信息当中，还包括了公安部以及31个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服务监督电话，其中北京的监督电话是84015300。 国内方面再来关注，明年我国将整合打拐平台，并启用全国救助寻亲网。这是从昨天召开的2016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传来的消息。 会议上还透露，明年民政部还将落实无户口长期滞留人员的户口办理政策，同时还将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摸底排查情况。 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方面，明年民政部将会推动落实医养结合、金融支持等政策，指导地方加快出台老年人3项补贴福利政策，分别是高龄津贴、针对经济困难老人的养老服务补贴和针对失能老人的养老护理补贴。 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公安昨天通报称，深圳警方已经依法对深圳市易向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及滑坡事故相关责任人共12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下一步，深圳警方表示将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依法查处。 另据深圳公安南山分局的微博显示，12月27日晚上9点，在深圳市南山区某小区有人坠楼，经警方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现查明坠楼者属于自杀身亡，排除他杀，死者身份正是滑坡事故的光明新区城管局原局长徐某某。 此前，国务院深圳光明新区1220滑坡灾害调查组经调查认定，这次滑坡灾害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好，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才教育方面。今后网络编辑将可以评定职称了。昨天，北京市人社局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发布文件，正式启动北京市数字出版、数字新闻、数字音视频等数字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鉴工作。 按照规定，凡在北京地区相关业务单位中从事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作品选题策划、稿件编辑、加工处理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自行申报相应级别的职称。 在职称等级及名称设置上，职称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设置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四个等级，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员最高可以评定为高级编辑职称。 新京报报道，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的这项职称评价工作呢，将会汇集几十万从事数字编辑相关岗位工作的人员，相关工作将会于明年二月起开始申报，明年年底就能完成首批的评价工作。 教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年北京的学生啊可以赴台湾专升本了。昨天教育部发布，从明年起大陆学生赴台湾就读专升本的试点省份新增六个，其中就包括了北京。 在人数方面，台湾为大陆学生提供的专升本名额为1500人，比今年扩招了500人，大陆67所高职院校的应届生呢可以报考，具体情况您可以查询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版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将从明年1月1号起启用。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说，示范合同文本新增了租赁车辆的用途、租赁期限、保险与事故处理等条款和内容，对租赁车辆的用途，合同中呢限定为日常自用，同时规定承租人不得将租赁车辆用于或变相用于非法营运活动。 针对租车人比较关心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的问题，文本当中规定，承租人应当对租赁期限内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及时主动处理交通违法记分，缴纳交通违法罚款，并在处理完毕之后及时通知出租人等等。 北京市工商局提醒您，如果呀需要使用合同文本，可以登录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交管局和首都之窗网站进行下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地铁低峰优惠政策第一天效果不太明显，更多地铁站未来有望开展同类优惠。 央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单日支付上限提高到10000元。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导报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刘洋毅。杨毅你好。 哎，您好。 首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欧元方面的走势的一个分析。 在本周呢，时逢这个圣诞节期间，外汇市场呢缺乏主要的数据指引，主要的这个外币呢波动幅度都比较有限。然后周一呢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继续因为假期而休市啊，就是昨天市场交投呢较为清淡。从本周二开始呢，市场的交易量呢将会略有好转，但是由于欧美国家的交易员大多数都是圣诞假期，再加上元旦连续休假，所以预计呢外汇市场呢在本周五一直都会维持一个清淡的交投。咱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兑现之后呢，非美货币普遍都有所反弹，其中欧元的反弹走势是比较强的。因此欧洲央行那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欧洲央行宽松幅度呢是不及预期的，而且此前欧元的跌幅已经比较大了，时逢年末呢获利盘平仓，对欧元呢是略有提振。本周呢欧洲方面将公布的数据不是很多，从周四开始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呢也将进入新年的这个假期，所以预计欧元的走势将会维持在当前的 1.10 附近震荡。给大家报个价，就是这个时点内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当前报在 1.0973， 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小幅收得出来的小阳线了，短线走势呢是略倾向于小幅反弹。在上方的阻力位主要看在 1.1050 到 1.1070 区间。主持人。 那么昨天的国际金价的表现如何呢？有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波动呢？ 昨天呢这个黄金价格呢先给大家报个价吧。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黄金期货2016年2月合约呢昨天收报1068.50美元，小幅下跌了7.4美元，幅度不到1%。黄金价格呢一度也是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呢出现一度的反弹，但是多次反弹未能突破1080美元的这个水平。我们看到在1080到1085美元 这五美元之间的这个形成了一个对于金价的重要压力位。当金价一旦接触到这个点位的时候，卖压便开始较多的去涌现。当前制约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呢有几点。一点呢是这个美联储开始升息，黄金作为零息的资产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开始下降。第二呢，也就是黄金的变现和再融资的能力呢不如这个权益和债务类资产啊。第三点呢，就是在美元强势的背景下呢，黄金的避险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在此前这个就是市场也选择过美元和黄金在避险的时候，最终市场选择的是美元啊。因此呢仍以这个逢高做空为主要的这个思路。短线来看，金价两次在这个1050附近的反弹，有望形成一个双底或箱体震荡这么一个形态，是存在反弹的短线反弹的可能的。但从中长线的走势上，黄金价格呢是依旧面临这个继续下跌的风险。主持人。 最后呢，请杨毅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市场牌价：美元647.5，日元5.3809，澳元470.98，欧元710.07，英镑966.21，港币83.5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杨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国际汇款优惠大派送，汇款手续费6折，在北京中行购汇，并于一周内至网点柜台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办国际汇款，选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行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说说地铁出行方面。昨天是地铁八通线和昌平线部分16个车站试点低峰优惠票价的第一天。 为了了解这一政策的效果呢，昨天早上记者来到了地铁八通线双桥站，记者发现从6:30左右开始，乘客就陆续的多了起来。 在众多乘客当中，有几名通勤乘客介绍说啊，低峰优惠票价折扣力度不算太大，不会影响日常上班的安排。但如果上班出门时间本就在7点多，乘客则表示会考虑提前到7点之前出门。 地铁双桥站区的区长任林丽介绍啊，从低峰优惠票价第一天来看，确实在早晨6:45到7点之前出现了一个集中进站的小高峰。 而双桥站的客流高峰大约是从早晨的7:30左右开始，这个时间点已经是过了错峰优惠票价所要求的时间点。从7:30开始，双桥站呢就需要实施站外限流了。高峰时期保守估计啊，至少有1000人被暂时阻隔在站外。 根据地铁公司方面提供的数据，上周一的7点之前啊，双桥站的进站量不到3000人，而这周一，也就是昨天实行低峰优惠的这个票价之后，7点前的进站量呢多了150个人，低峰时段进站人数同比增加5%左右。 而在昌平线二期的低峰优惠措施效果来看呢，暂时也不明显。昌平线5座车站7点前进站总量为9515人，这比上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尽管数据上不太明显，但是记者随机采访的几名乘客呢，对低峰优惠还是比较认可的。 关于这个政策的后续，北京地铁发言人贾鹏介绍说，地铁低峰优惠措施呢，主要是来引导乘客错峰出行，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受季节的影响，冬天将比夏天乘客的出行时间有所错后，地铁会在一年的低峰试运行期间查看一下四季变化的效果，综合研判低峰优惠票价的影响。 贾鹏分析，目前试行的八通线和昌平线呢，都属于近郊线路， 乘客大多上班地点在城里，出行时间比较早，具备实施低峰优惠的基础。除了试点线路，目前10号线、5号线等线路高峰时段的满载率也是挺高的，但是否加入低峰优惠线路需要看试点线路的效果，再逐步扩大优惠范围。 好，关注完了地铁，我们继续来重点关注啊，说一说经过几个月的博弈，央行终于在昨天发布了正式版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对网络支付机构和账户管理作出规范。 在备受关注的网络余额支付的单日上限正式版的办法放宽到了10000元，而征求意见稿当中呢是5000元，这一办法将会于明年的7月1号起实施。 据新京报的报道，在新的办法当中，央行将对支付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安全级别高、运营规范的企业空间会更大。其中 A 类评级的支付机构单日交易限额是最高的10000块钱。 数据显示，央行呢已经发放了270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中有网络支付资格的约一半。业内人士表示，支付机构中的巨头，比如支付宝、财付通等改造系统之后呢，获得 A 类评级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除了对支付机构进行分类之外呢，办法也将对个人支付账号进行分类，分别是1、2、3类账户。其中1、2类账户只有消费和转账功能，而3类账户则会在1、2类账户功能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投资理财的功能。 在央行这一办法出台之后啊，很多朋友也关心说，这会不会对微信抢红包造成影响呢？据新京报报道，新规对小额微信红包客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从相关要求看呢，微信客户都能够收发红包。 据了解，一类支付账户收到的红包资金将存放在微信的支付账户当中，这些钱还可以用于对外发红包，但累计发红包的金额不得超过1000块钱。如果发红包金额超过1000元的话，还需要继续对外发红包，则需要追加身份认证成为2类或3类账户。 另外啊，新办法还有一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规定，就是支付账户内的余额是不受保护的。 这个所谓支付账户余额啊，是指用户留存在支付账户当中的钱，就比如说支付宝余额、微信的零钱都属于这一范畴，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支付宝余额和微信零钱包里存放太多钱。 是，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呢，西三环紫竹桥北向南辅路的自燃车火灾啊已经被扑灭了，这个自燃车的着火情况已经被扑灭，三环路辅路放开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呢，紫竹桥北向南主辅路桥上盘桥匝道都是排队缓慢的情况，西三环北段的队尾目前呢已经排过了苏州桥。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元旦和春节假期躲避雾霾成为旅游热点。 第30届飞天奖昨天晚间揭晓，陈宝国、梅婷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由于空气扩散条件转差，北京呢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预警，请问这次预警的级别颜色是什么颜色？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将获得价值280元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2张。 这部话剧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将于明年的1月13号到24号在青兰剧场上演。喜剧不走寻常路，意外欢乐挡不住。您还可以查询喜剧研习社票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大麦网了解更多的订票信息。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的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2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说说啊，今天北京又再次经历重污染天气。旅游资讯呢，先来关注一下躲避雾霾的避霾游成为了元旦春节的出游热点。 嗯， 海南等地的旅游旺季啊，甚至因此提前到来了。 多家旅游机构近日的预订数据显示呢，不少旅游线路都纷纷冠名避霾，而三亚呢是成为国内避霾游的首选。现在北京到三亚5天4晚的自由行销量是最火的，人均报价已经达到了3800元左右。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雾霾成为了国内旅游需求激增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很多人甚至不惜花费几万元远赴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 嗯，旅游资讯还是关注一下春节出行。最近呢，不少还没抢到回家火车票的网友啊，开始想招了，能不能直接报一个旅行团回家呢？答案是啊，这个方法不太可行。 哎，新华时报记者走访了多家旅行社啊，工作人员都表示说，春运前后火车票、飞机票都很紧张，想出团要根据有没有票源提前预定。 嗯， 而且报团回家过年就意味着要脱团，旅行社是不能单独提供春运往返票务预定的。 旅行社方面表示，平日里啊，大部分旅行社呢可以通过和民航等机构的合作关系提前预定票源，但对于在春运期间想报旅行团回家的旅客，不仅需要往返时间吻合，还需要团费低于往返机票价格才划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正是由于存在春节回家难的问题，2016年的春节民航市场啊，反向过年和曲线回家受到追捧。 嗯， 票量足、票价低也不失为一种新选择。 据了解呢，2016年春节期间啊，郑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到北上广深的机票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反向过年被越来越多的旅客接受。 哎，这个价格方面，飞往北上广深的反向春运机票价格一路跌至白菜价。我们的编辑查询发现，比如2月6号除夕前一天，北京飞往哈尔滨的机票最低也要1200多，而反向的哈尔滨飞往北京的机票只要100多块钱。 嗯，此外也有旅客呢选择了曲线回家，春节期间直飞航线又贵又难买，而选择中转联程机票则可以避开购票的高峰。转机虽然在时间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是在票价上至少有20%的折扣，尤其针对2000公里以上的远程航线，省钱的比例会更高。 嗯，旅游资讯再把目光转向到广州，来关注一下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广深港高铁福田站将在12月30号正式开通，今天上午10点开始售票。 福田站开通之后啊，从广州到香港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广深港客运专线福田站位于深圳市城市中心区，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车站总建筑面积达到14.7万平方米，相当于21个足球场，可供3000名旅客同时候车。 旅游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政府决定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证费的待遇，以此感谢中国对尼泊尔地震之后的帮助。 尼泊尔方面近日表示，中国游客呢是尼泊尔的主要外国游客来源，希望免签证费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尼泊尔。现阶段尼泊尔对外国游客收取的签证费用为$30。 此外，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日前宣布，中国领事服务网已经解除因为今年4月25号尼泊尔地震而发布的中国公民赴尼泊尔安全旅游提示。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再来关注一下12月28号晚上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陈宝国和梅婷分别斩获了男女主角奖，孔笙获得优秀导演奖，刘和平获优秀编剧奖。 这次飞天奖的竞争可以说是比较激烈啊！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陈宝国对着台下的吴秀波和胡歌说：“波哥，你们也很棒。”就是说啊，我今年的作品比较多，他俩比较少，这可能是我得奖的原因。据了解，陈宝国呢凭借《北平无战事》《老农民》《原乡》《湄公河大案》等剧入围。 哎，和陈宝国有这么多作品不同，梅婷呢凭借一部《父母爱情》就摘得了最佳女主角。她同样也是先称赞了因主演《红高粱》而提名的周迅，直称自己拿奖意想不到。 另外，孔笙凭借着《琅琊榜》《北平无战事》《父母爱情》获得了优秀导演奖，而这三部剧也获得了优秀电视剧奖。孔笙表示，这个奖从当导演以来就想拿，想了20年了。 文化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正在热映并广受好评的电影《老炮儿》。但是啊，这个电影当中粗口太多，语言暴力尺度太大，又被不少人指责，一时间电影当中到底该不该出现粗口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谈及影片当中大量粗口的问题时，冯小刚态度非常坚决，他表示《老炮儿》当中的粗口绝不能删，片中的脏话是语气助词，这对影片的情绪渲染起到了很好的助推效果。 著名的影评人史航表示，如果在粗口里能看得见人性，而且人性中提倡的是平等，强调的是尊严，就不应该介意有这些粗口。 但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英则认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提高人的生活品味和文化趣味的，频繁的粗口非常不可取，更不利于文化的提升。尤其是中国电影没有实行分级制的前提下，电影当中的粗口暴力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影响，这是电影工作人员不能规避的社会文化责任。 对此呢，冯小刚也表示说，面对中国未分级的电影市场，粗口确实对未成年人有负面影响，他也呼吁要加快影片的分级制度，这样不管是对创作还是对观众都有好处。 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说的这个话题是中国人每年人均读书只有5本，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日前在第二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上，专家学者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经典阅读表示出了担忧。 现在手机和各种移动设备的快速发展呢，催生了大量的低头族，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忙着刷屏，而真正的阅读，包括经典作品的阅读却岌岌可危。 专家认为，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忙碌的时候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刷屏，但在闲暇的时候最好还是应该回归到经典作品的阅读当中，尤其是传统纸质媒体的阅读不能轻易放弃。在培养儿童和青少年时，还是要尽可能的多鼓励他们阅读纸质媒体。 文化娱乐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传奇见证颐和园南迁文物展，昨天在颐和园开展，其中呢有近30件文物是60多年来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文物南迁是我国抗日战争期间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传奇，许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故宫国宝大迁移的事件，这些国宝辗转流离，14年后又重返故都，绝大部分呢得以完好的保存。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颐和园内的2500件文物精品啊，也经历过这次文物南迁的全过程。 这次展览呢，就以颐和园内南迁文物的珍品为主，并结合部分珍贵历史档案资料，讲述了文物归来的曲折经历。展览地点在颐和园内的德和楼，德和园的半戏楼。展览将会持续到明年2月份。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市少年宫举办我们共同走过60年教育成果展，纪念北京市少年宫成立60周年。这次展出的珍贵史料当中有350幅老照片，他们是从近3万张照片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90%以上都是从来没有对外展出过。 北京市少年宫是北京最早的校外教育机构，它兴建于1956年，其前身是1952年建立的北京市少年之家。当时想进市少年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必须先由学校向区里推荐，再参加市少年宫的考试。 哎，层层选拔呀。 嗯， 有数据显示，60年来已经有20多万名少年儿童从北京市少年宫走向社会，并活跃在全国的各行各业当中。这里面呢，有乒乓球男子单打前世界冠军庄则栋，文艺界有姜文、侯耀文、濮存昕等人，还有舞蹈理论家冯双白、书法家苏轼树等。 按照计划呢，这次教育成果展将会持续到明年3月份，同时一批正在市少年宫学习的孩子的优秀书画作品也会同时展出，作者年龄为7岁到14岁，其中不乏获国际大奖的作品。 嗯，文化娱乐资讯，目光在转向啊，来看一下最近301医院中医院的野山参博物馆迎来了镇馆之宝百年老参。 嗯， 经专家认定啊，这只百年老参的参龄至少超过了90岁。 很多人以为百年老参应该长得粗大结实，实际上啊，这只人参非常小，重量还不到7克。专家介绍，野生状态的人参由于营养不良，生长是十分缓慢的，因此就算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人参，体积也并不太大。 据了解，这只百年老参来自东北乌苏里江沿岸的森林，野山参博物馆面向大众免费开放，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文娱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重量级的新年音乐会。近日中国爱乐乐团宣布，2016年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30号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 音乐会将延续以往的跨界混搭风格，不仅演奏中外古典音乐名曲，也将会邀请歌手韩磊演唱电影《归来》当中的歌曲《跟着你到天边》，以及他更为家喻户晓的成名曲《等待》。 此外，小提琴大师吕思清、大提琴家纳木拉、74岁高龄的钢琴大师殷承宗以及歌手扎西顿珠都将会登台演绎拿手作品。音乐会呢，将会由指挥家林大业执棒，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将会进行现场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36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全工您好。 啊，你好。 嗯，今天这个污染天又重现了哈。 嗯， 今天的天气变化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目前我们看呢，就是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公里左右，这主要是轻雾和霾的混合现象，还是东南部郊区比较差，尤其去往天津方向还不足1公里，是大雾弥漫。那么今天呢，北京又处在低气压场的控制下，全天这个大气透明度都不会好转，只是这个天空啊没有云层遮挡，这个随着阳光的照射呢，空气湿度减小呢，这个能见度呢可以转到3到5公里，但是霾的现象是依然存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半呢也发布了霾的黄色预警信号，就是提醒大家今天外出要注意防护了。 那全工啊，预报说明天会有冷空气过来啊，吹散这股雾霾，具体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明天早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防范这个大雾天气，那么白天呢将有小股冷气影响北京，上午的9、10点钟以后呢会刮起2到3级的小北风，这个能见度呢会逐渐的好转，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那么明天呢在高气压场的控制下呢，天空晴朗，是阳光充足，这个空气质量呢将得到改善，适合大家安排啊户外活动。 好，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中度霾，北转南风一二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90%，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有中度霾或重度霾，偏南风一二级，气温2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05到225，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嗯，今天白天呢有雾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比较差，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有3-4级的偏北风。综合来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还是比较适宜擦洗车辆的。 嗯，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呐！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通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值班编辑王岩的电话，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高峰与以往同期相比呢，全市路网交通状况还是相对平稳的，基本都是常态拥堵路段，如环路方面的东西2、3、4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而北部地西环线呢，北二环双向、北三环外环方向的全线，以及北三环东段的内环方向都是车行缓慢路段，北四环以学院桥为节点，内外环双向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重点说一下今天早高峰的事故路段，今天早间在右安门桥以东的东向西，京港澳高速伐东桥的西向东，东直门桥以北北向南，万泉河路北向南，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以及紫竹桥的辅路北向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事故，尤其是西三环六里桥的南向北方向，在早间时段呢，接连发生了3起事故，造成六里桥以南的南向北持续车多，由此也影响到了西部地区环路的通行。所以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由于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雾霾加重，能见度降低，行车过程中呢，还是要格外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避免事故的发生。好，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岩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绑匪克星。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五月初的一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训练靶场，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总队副总队长曹志刚正在带队进行射击训练。这支队伍主要负责绑架、射枪、射孔等重大危险案件。平时训练出的精准枪法，让曹志刚在解救人质不得不开枪的时刻，一枪就能化解危机。时间回到2006年11月7号，两名歹徒挟持北京一名女大学生飞驰在104国道，四辆警车紧紧追击，在抓捕行动中，曹志刚打出了关键一枪。 这个车辆走到104国道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急的拐弯，在拐弯的一瞬间将这个车撞停，撞停以后呢，我马上拔枪冲着这个目标车就跑了过去。当我到这个车跟前的时候呢，就是开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对后面的这个劫持大学生的这些人就喊，就疯狂的喊说给他宰了，给他宰了。 坐在后座上这名嫌疑人一下就把这女的给按在了自己的这个大腿上，然后右手举起了刀。现在说的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其实在现场的这个也就三四秒钟的时间，然后这时候我感觉到不开枪是不行了，等于说是从嫌疑人的这个车的副驾驶的位置窗户的位置呢，然后开枪击中后面嫌疑人的这个眉心，等于说将他击毙，然后这名大学生成功的被我们解救了。 从警23年，曹志刚直接面对过400多名绑匪，解救人质170多人。期间，他只在必要的时候开过4枪，其中击毙歹徒3人，击伤1人。在绝大多数没有开枪的案件中，他是通过侦查线索、设计抓捕环节等和歹徒斗智斗勇来解救人质。在多年的破案经历中，他最有成就感的一次，也是难度几乎最大的一次。当时家属报案的时候已经交完赎金，绑匪也释放了人质，在没有了大量线索的情况下，他捕捉到了一个细节，打破了侦查僵局。 被绑的这个女失主，她交代出一个细节，她在这个房间呢关押的时候呢，他们家厕所的这个房间呢是茶色的玻璃，而且呢窗台上放的一卷卫生纸，就是这一个细节给我们了特别大的提示。最后慢慢的锁定一片小区，我们就是化妆成物业的工人，以这个检查室内这个管道为由，就一家一家的进去。 那得敲了多少家的家门啊？ 哟，我觉得已经上千家了吧。最后发现了被关押人质的这个房间。 您在侦破案件的时候挺注重这些细节的，然后做起工作的又非常的细致，不怕辛苦。 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嘛。作为警察来讲呢，我觉得胆大心细，这是破案的一个关键点。 在曹志刚和队友的奋战下，北京市的绑架案件从2006年至今一直是100%侦破，人质100%解救。曹志刚也因此被称为绑匪克星。在解救人质的现场，支持他和队友迎难而上的动力是什么呢？ 如果被绑架的人质是你的亲弟弟、亲妹妹，你会去怎么做去？就是每一起案件呢，我们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完成。 曹志刚同样是以这种心态来对待自己的战友。和曹志刚共事15年的同事刘迎超说，在危险重重的抓捕现场，曹志刚对兄弟们说的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环节里，他常用的口头语就是我第一个上。在你破门冲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对这个坏人去实施抓捕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凶器，所有的情况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第一个冲进去是把危险直接留给了自己。说大了，直接面对的就是死亡。 其他几位队友谈到曹志刚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奉献。战友刘迎超介绍了曹志刚令队友们感动的一个习惯。 遇到案子了需要加班加点的时候，不需要他出去工作的环节我们去工作，那么回来的时候他会在办公室等着你，甭管几点。 最晚到几点呢？ 夜了2、3点钟、3、4点钟都有可能。就是这些年由特警到刑侦到现在我们反恐怖，这么多年的工作它积累下来这么一个叫工作习惯嘛。 全天候24小时的工作状态使曹志刚和队友们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和家人共处的时间。2013年10月28号天安门暴恐案后，北京成立反恐怖总队，曹志刚出任副总队长，工作比以前更忙更累更有责任了。平均每天要接100-200个值班电话，每个5-6天才能回家一趟。每次回家他都会用一种方式默默地表达对家人的关照。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搞卫生收拾屋子，我是不管多忙多累我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是忠孝难以两全。曹志刚的老家是在山西，今年44岁的他已经有23年的春节没有和老家的父母一起度过了。 哎呦，我感觉到就是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头还是比较不舒服的。 嗯， 因为父母年龄也比较大了，都在老家，就是说回家过年的这种渴望从当兵的头一天开始到现在就一直 盼望着能回家过个春节。 没有回家团聚的日子，乔志刚在岗位上尽自己的职责，守护着京城一方百姓的平安。从警23年，他始终没有忘记小时候立下的志向和心愿。 因为我是从3岁的时候开始就向往的要当一个警察，而且呢我实现了我的目标，也感觉到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呢可以说是解救老百姓于危难，我感觉到这是一份特别崇高的这种职业，所以说选择了警察的这份工作呢终身无悔。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过几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 刚才听完了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房新哲出生于2003年，是史家学校通州分校6年级的学生。他被大家称作是环保小卫士，他用实际行动爱护着我们的地球母亲。5岁的时候，一次家庭旅行是房新哲小卫士角色的起源契机。在旅途当中，房新哲的母亲顺手想将吃完的零食包装袋扔出车窗外，遭到了房新哲的强烈劝阻。他对妈妈说，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护它。这番话让妈妈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剩下的旅途当中，房新哲一家找来了一个大口袋，把旅行过程中的垃圾都装了起来，回家时扔到垃圾桶当中。从此以后，房新哲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保活动中。在通州区开展的6小道德实践活动中，房新哲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增强了环保意识，作为一名环保小卫士逐渐地成长起来。他在马桶的水箱里放了几个装满水的瓶子，节省马桶冲水量。他把洗澡水保留下来，在洗衣服或冲厕所时循环使用。他用大纸箱做了几个分类回收箱，把家里的生活垃圾分成几类。他还开动脑筋，对废旧物品进行改造加工，变废为宝。他担任小小楼门长，和爸爸一起用白漆、砂纸、小铲等工具把楼道上的小广告刷干净。在这些环保公益活动中，房新哲变得更有担当，更有环保意识，并且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稿件由首都文明办提供。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由于空气质量扩散条件较差，北京啊今天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预警，请问这次的预警级别是什么颜色呢？答案就是蓝色。 嗯， 恭喜手机136尾号2029以及手机136尾号0713的这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每位将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两张。 话剧《爆笑夜现场》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将会于明年的1月13号到24号在青蓝剧场上演的。喜剧不走寻常路，意外欢乐挡不住。您可以查询喜剧研习社票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大麦网了解更多的订票信息。 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燕妮，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钟，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